Hello， 大家好。嗱，我提各位，呢、這个月得28日嘅啫，所以即系呢个月费支持计划咧，希望大家记得喺28号之前记得交月费支持 My Radio。28号之前啊，记得噶。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，你交咗月费未咧？未交嘅话，就请到 myradio.hk 节目月费收费表，拣选你想撑嘅节目。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嗱，今日2017年嘅2月24号啊，咁啊呢个礼拜五即系玉敏踢爆 Facebook Live 嘅即系最后一集，就呢个礼拜，咁跟住礼拜一先有嘅，大家记住系一个礼拜做五集嘅啫啊，咁仲有记得交月费啊，多谢大家啊，咁我哋听日咧就有个团派嘅啊，咁啊如果要即系嚟参加团派嗰啲咧，就嗱嗱临上嚟啊交费啊报名。今日咧就同大家即系说文解字啊，狱警、警狱啊，咁啊狱警咧就系话侮辱警察啊，或者羞辱啲警察，警狱咧就可以话警察去侮辱我哋啲市民，系嘛，或者警察羞辱我哋啲市民，又可以话警察就自取其辱，系嘛，或者警察嘅羞耻，咁都通嘅，系嘛。咁如果我哋将呢即系四个字啊拆开佢，咁大家攞嚟讨论下都好有趣嘅。嗱，七警案咧就引发起即系轩然大波啦，系咪？因为七个警察啊暗角打获啊滥用私刑，跟住被绳之于法，然后啲差佬调戏就好唔顺，认为受到侮辱。嗱，呢个受到侮辱咧，除咗呢个法庭嘅裁决，佢认为受到侮辱，因为亦都有。喂，大陸嗰啲即係或者中國嗰啲傳媒去撐佢哋喎，哇！呢啲咪外籍法官唔識審案嘅咁，咁於是佢哋好似有人撐佢咁啊威啦嘛，係咪？咁啊要行出嚟即係又撐翻個七警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認為咧佢哋係俾人侮辱啊！咁點解佢唔講？你係七個人抬住一個手無寸鐵，甚至俾你綁實嘅人，然後喺一個暗角嘅地方拳打腳踢。系嘛？历时几分钟，呢种嘅行为系令人发指。你所有你撑呢七个警察嘅人，冇一个去讲件事本身，系嘛？你可以话佢哋犯咗错，受到法律嘅制裁，作为佢个同袍，感到好痛心，希望咧可以帮到佢啲家属，去同情佢啲家属。咁都仲讲得通啊？系咪？即系而家等于捐钱俾佢。有一啲有錢佬都話：，誒、哎，我哋係幫佢啲屋企人啫。嗰啲捐錢嘅人夠唔夠膽話？我係幫佢，即係打官司上訴，要還佢清白，堂堂正正行翻出嚟咁。喂，而家淨係林建我幫佢籌咗500万啦，俾佢啲屋企人，係嘛？佢邊有辱到啫？係嘛？你話辱警，而家有啲人話：，誒、哎，我哋而家要求政府咧，就制定一套叫做辱警條例、辱警法。嗱，呢個唔係今日講嘅。我做立法会议员嘅时候，喺保安事务委员会亦都有啲议员提出，系嘛？政府亦都冇真正认真去考虑系咪要成立呢个辱警罪，因为呢个知事体大，点样为之辱警啊？请问，喂，喺一个普通法嘅司法管辖区，你呢种叫做以言入罪，系嘛？你同个差佬即系吓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系嘛？即系相嗌唔好口嘅时候，或者佢执法期间遭遇到啲即系。刁民啊，咁可能闹佢咁你话呢啲叫做辱警，咁但係点样定呢？係咪点样定个标准呢？如果有辱警罪，咁就应该有辱医护人员罪，有辱海关罪，辱入境处职员罪，係咪仲要辱呢、這个即係、公务员罪，咁就真係天下大乱。呢、這个係冇可能可以实现嘅。政府亦都唔够胆主动去立法。咁於是你就嗰啲立法會議員，例如梁美芬之流，係咪？我要提私人條例草案，分組投票你瓜得，係咪？冇可能通過嘅。 嗱，田北辰都贊成，即係要有辱警罪嘅喎，呢條友，佢係咪即係壞腦咧？葉劉淑儀做個保安局局長，佢都好維護啲警察嘅，啱唔啱？但係佢係唔贊成有辱警罪，佢認為好難實行，亦都通過唔到。你田北辰同葉劉淑儀已經兩種唔同嘅講法啦。至於援助級協會，警察援助級協會嘅主席陳祖光，佢寫信俾呢個梁振英，要求成立，即係要求政府制定呢個辱警罪。咁我哋可以理解啊，因為呢啲係盲目嚟噶嘛，係咪？喂，你做個工會嘅主席，你維護你啲即係工會嘅成員係嘛？警察援助級協會咁啊，工會啦，係咪？咁你混淆是非，我哋都理解，因為你冇讀書啊嘛，係咪？所以我今日呢條標題叫《辱警警抑警辱蒼蠅間白黑》，蒼蠅間白黑即係混淆是非啦。呢個係出自曹植嘅《贈白馬黃彪並嘴》啊，蒼蠅間白黑就殘巧令親疏，而家係是非黑白不分嘅，係咪？贊成辱警罪嗰啲嘅，梗係梁美芬啊、何君瑤啊，甚至田北辰啊。系咪？仲有一啲民建聯嘅立法會員，呢班成班都係盲目，系咪？喂，你知唔知香港而家係實行普通法？系咪？你咁樣係以言入罪，仲有你點樣去判斷？即係呢一某一個人佢係辱警咧？用咩標準咧？呢條例點樣定咧？係咪盲目啊？你班係係咪？仲有而家唔係辱警，係警辱啊！而家啲警察係好羞辱啊！知唔知啊？如果稍微有良知嘅差佬都覺得自己係好慚愧，係嘛？好羞恥啊！以色列領事館發咗個聲明，話你將猶太人俾納粹迫害，嘛，愛嚟形容而家即係啲警察喺香港嗰個處境，就好似俾納粹德國迫害咁啦。咁呢個係極不恰當，同埋感到遺憾。德國領事館又出一個聲明，直情就話你呢班人係唔識歷史，仲有你警察濫權施暴，同猶太人俾納粹德國迫害，完全係兩回事嚟嘅，唔可以相提並論。又俾人即係講句即係都唔係粗口啦，拆出國際咁啊，以色列德國係嘛？呢個已經變成一個外交風波啊！讲就讲，系咪？睇下你仲撑唔撑得落，系咪？呢啲就叫警辱，呢啲叫自取其辱，系咪？辱警咧，你想即系立法啊，即系去规范辱警咧？呢、這个谂都唔使谂嘅，我话俾你听，系因为冇可能，系咪？因为如果此例一开，你就唔止辱警啦。喂，仲有好多執法員嘅，辱 ICAC 啦，辱呢個廉政，辱呢個海關啦，辱入境處啦，辱消防啦，係咪？喂，個個呢啲所謂執法機構執法嘅時候，都可能有機會遇到啲刁民，都可能有機會同啲市民嗌交，係咪？大家相嗌唔好口。喂，而家你都幾萬人喺你個警察遊樂會嗰度，喂，嗰個仲係納税人俾錢嘅地方，俾你哋喺度遊樂嘅，係咪？你又當私人會所？你喺嗰度公然屌香港人老母，屌特首梁振英老母，屌晒三司十二局嘅老母，系嘛？十三局、三司十三局嘅老母，系嘛？全部俾你屌捻晕啦，已经啱唔啱啊？系咪？佢哋都唔出声，呢啲就叫做自取其辱。你咧就话人辱警，其实而家你就系走去辱阿梁振英，辱阿林郑，我而家辞咗职啦，辱所有嘅公务员，系咪？其实仲。即係老實講啊，我哋對號入座啫，當佢講嗰句粗口係對我哋，其實我諗佢都可能係對習近平都未定㗎喎，係咪？所以習近平如果七一嚟香港20周年，真係小心啊，應該帶隊軍隊落嚟啦，係咪？啲警察保護唔到你㗎，分分鐘作反㗎。而家呢個七警事件所引發嘅即係問題真係好多㗎。而家唔知邊個會招辱㗎，係咪？唔會講辱警罪啊，大佬。而家係你警察嘅恥辱，係嘛？所以警務處處長，呢一任嘅警務處處長同上一任嗰個秃鹰咧，即係大家都不相伯仲噶啦。呢個咧就似乎睇個樣良善啲，係嘛？唔係咁兇狠，但係都整鑊七警案賴嘢啦，係咪？所以香港嘅警察咧，即係如果有良知嘅，或者嗰啲所謂有識之士嘅警察咧，大家就真係翻去反省一下，同啲同僚講下。今次是賴嘢。